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，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7月7号上载了金日成同志回忆录《与世界同行》第一部《抗日革命一和二》，金日成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，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《朝鲜劳动党是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的党》。网站登出了有关伟大的金日成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意迹的照片，还登载了《以民为天》等多篇文章和永恒不灭的革命颂歌《金日成将军之歌》等一些朝鲜歌曲。